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同杰飞秦同埋白伟聪嘅热烈非常欢迎同埋感谢咧，系各位陆续嘅加入嘅。咁喺 Patreon 呢边咧就会咧深入啊，系探讨一啲咧我本人喺呢个《风云谷》咧系点到即止啊，又或者未能深入啊讨论嘅话题。嗱，呢两日咧发生连续两件大事啦。首先就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喺6月5号夜晚咧就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两人咧电话交谈就长达咧系个半钟。另外咧就系 Donald Trump 即时咧就系同咧佢器重咗超过三个月啊呢个电脑同埋人工智能神童咧嘅马斯克咧终于反面。反面咧两个人咧就而且咧互出恶言。咁啊，对于美国啊日后啊嗰个前景有咩重大嘅影响咧？我哋一阵咧系先至会分析。咁啊，中国官媒咧就曝光咧Donald Trump 同埋习近平两人嘅通话内容。咁啊，中方咧就特别提到台湾啊，话台湾问题啊，如果不审慎处理，恐会令到中美两个冲突的对抗升级。中方咧就并且单方面话，Donald Trump 会承诺继续奉行所谓一个中国政策，但是 Donald Trump 那边的说法呢就是说跟习近平呢是有一次很好的通话，长达90分钟，通话的内容呢是只是集中于是美中的贸易，是吧？那呢就跟着呢就是一轮的和风，就并透露呢是双方呢是邀请对方呢是访问，这些呢就是一轮那些是几空泛的外交词汇啊！咁咧就呢个电话咧就虽然讲咗，都唔系个时间唔系短嘅喎。90分钟咧，你如果 cut 咗中间嗰啲翻译咧，系啖啖肉嘅咧，就点都有45至50分钟。嗱，咁里边咧就美中两国之间咧呢啲咧个人性格嘅冲突啊，文化隔阂啊，相信咧我系认为啊系倾得九唔搭八嘅，尤其系咩所谓一个中国政策啊。是要 Donald Trump 的美国是压制台独啊，这些呢川普是完全听不入耳，亦都没有兴趣。中方的媒体就引述习近平说，中国有诚意和美国对话合作，但同时亦都有原则。有什么原则呢？你这个原则怎样和对话合作是互相冲突呢？老习就说，中国人一向言必行，行必果，既然达成共识，双方都应该遵守。在日内瓦会谈之后，中方严肃认真执行了协议，美方应该以实事求是态度看待取得的进展，撤销对中国实施的种种的举措。嗱，这个呢就是各说各话啦，是咪？日内瓦会谈之后，如果你认真执行了协议，咁 Donald Trump 和美国财长就点会话你又违反协议呢？违反了什么内容呢？就双方都没有讲到，只但是由其他的传媒讲出来，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呢是未有好像在我日内瓦会议里面是答应了是向美国呢是恢复或者是保持正常的稀土供应。据说呢回到去稀土呢就照样是停止未曾出货。咁呢但是中国就指控合日内瓦会谈之后你咧未呢個 Donald Trump 咧繼續抵制咧晶片，尤其咧係碾實呢個黃仁勳。而家黃仁勳咧就四處走，呢、這個人咧係好滑頭嘅，係咪？好似左右做人難咁。而晶片咧點都係美國嘅政府嘅國策，就繼續限制。咁所以咧根本就冇協議，有咩協議啫？中國一定係個何立峰喺日內瓦度講，你如果我要放寬稀土咧嘅出口俾你美國咧？咁你美国一定要放宽晶片，咁你美国点会放宽晶片呢？不但唔会放宽，而且翻转头即刻咧系严厉打击哈佛，就而家轮到哥伦比亚添嘅中国留学生。咁你话边个唔遵守协议呢？系如果你唔将里边咧嗰个日内瓦会谈嘅每一项嘅细节讲出嚟，出边根本无从知晓。但系起码有一样嘢啊，出边嘅人咧就知道系唔啱嘅。这个中方那里说中国人向来呢 就言必信，就行必果，系嘛？一定咧系会遵守协议，系嘛？佢话协议咧吓订咗出嚟咧就要遵守，有咗共识都应该遵守呢句说话。第一系戴卓尔夫人喺1982年9月访问北京之后落嚟香港，啊，佢话南京条约协议就系协议，就应该遵守，系咪？咁中方话系不平等条约，即刻咧就反台，呢个第二。咁中英联合声明唔系不平等条约啦啩？咁但系中国咧一早已经话成为历史文件，就话中英联合声明咧只系承认第一条，就系将中香港咧个主权咧交还中国，其他嘅咧全部唔算数。咁你呢、這个系话中国人啊吓，一向言必行，行必果。咁你自即系话你自己唔系中国人啦，系嘛？系嘛？所以中国人点会言必行，行必果呢？1945年重庆谈判，呢、这个毛泽东同埋蒋介石喺重庆倾完之后，明明咧签咗停战协定，啊，跟住咧就话要咧抗日战争咧结束之后，啊，准备咧系迈向联合政府，跟住即刻打内战啦。打内战嘅时候，共产党咧就话将蒋介石撕毁啊双十协定，蒋介石就话毛泽东咧是违反了重庆谈判签署的双十协议。那即是两边啊都违反啦。是吧，那即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个都不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是什么人呢？所以这些说话呢讲出来呢，是吧，在这个时候仲2025年啊。那你说你觉得 Donald Trump 在电话那边听了是给一个什么表情呢？是吧， 嗱，陶生，我可以咁讲啦，如果睇到新闻报道里面有关于双方公布嘅谈话内容，如果系呢个咁长时间嘅交谈里面就系呢啲嘢咧，咁我觉得两个字叫嘥气。 系啊， 点解咧？因为你睇翻中方嗰边嘅呢啲咁嘅报道咧，我只能够讲啊，除咗你成日话嗰啲叫共产党老八股之外咧，就系太多嘅副词啊。太多个副词，即系话咧喺一件事上边咧，就要即系加好多个字眼。遵守就系遵守，又系咩严肃认真遵守嗱，最兴呢啲嘢噶啦。落实彻底执行，呢啲落实彻底就系多余嘅副词。执行就系执行，遵守就系遵守。啊，呢个就最简单。但系你见到里边咧有好多依类咁嘅字眼，所以咧你呢啲就我相信 Donald Trump 系。嗰、那個翻譯，佢翻譯嘅時候，佢隻耳仔自然咧 shut down， 過濾曬啊， 唔聽噶啦，呢啲係咪先？ 唔聽 係。係啦，咁另外咧，我想特別講到台灣嘅問題，因為咧依部分喺 Donald Trump 嘅嗰邊啊，美方嗰邊咧係冇提到嘅，但係咧中方嗰邊就特別提，就提到台灣問題，就話以防咩極少數嘅台獨分子咧就破壞咩，令到雙方咩進入咗衝突嘅依個咁嘅境地嗱。个问题系你讲完呢番说话嘅时候，解放军嗰啲军机同军舰越唔越过中线，继唔继续进入台湾嘅防空识别区，继唔继续进行军演呢？如果你继续进行军演嘅，讲大轮咁嘅说话，将呢个台湾嘅冲突拉入危机里面，系中国而唔关美国事，美国冇派呢啲大型嘅航空母舰啊、军舰啊、飞机啊围住台湾咁转。所以其实里面讲的说话和行动呢做的事呢是南辕北辙的。这番这样的通话我只能够理解到就是中美会继续谈下去。究竟谈不谈得成呢，你们自己估啦。我就认为谈不成的。因为譬如说 Donald Trump 讲到欢迎中国的留学生到美留学冇嘢嘛。呢句说话讲呢句，喂，佢系咪唔记得咗佢自己之前讲嘅嘢呀， 系咪定系你执呢句说话入佢个口呀？系啦，初冇讲到噃，佢嗰边 佢点会欢迎中国嘅留学生？佢系针对中国嘅留学生啊，仲啱啱拉咗个间谍啊，拉咗嗰个咧带嗰个咩嗰啲生化武器进入美国境内边嗰个留学生啊， 唔止系学生啊，嗰两个应该系研究生啊，两公婆即拉咗噶啦，旧年就而家爆出嚟就准备咧系移交司法审判，点会仲欢迎中国留学生啫？你唔使谂啊，三个字系咪？呢啲系咪一厢情愿呢？我成日都话你要评论美国又好，中国又好，唔好将你嘅意愿呢沟埋幻想就当系事实。你要睇事实啊嘛。如果你话 Donald Trump 话过系欢迎中国留学生，你就冇罔顾事实啦，系嘛？你俾阿 Trump 嗰边知道咧，如果你塞啲嘢落佢把口咧，佢又反台，好似上次 阿卢比奥啊，系嘛？ 系啊，系啊。 对住王毅讲嘢，讲完咧，佢冇讲到嗰啲你中方王毅嗰度咧，执啲嘢落佢把口啊，系嘛？喂，卢比奥就忍唔到啦，即刻反你台啦。而家你睇嗰啲后遗症出晒嚟啊。不过点都好啦，呢啲咧我哋要摆埋一边，因为呢啲咧系空谈嚟嘅。啊，我认为你等多两个月就知噶啦，唔会有好结果嘅。不过咧，而家咧就 Donald Trump 最大镬嘅咧就果然啊，系同个心腹马斯克即刻反台。呢、这个咧喺佢哋啱啱啊宣誓就任嗰时候，我哋一早已经讲过，系引用过咧老土啲咧就系、是、雍正与年羹尧啊呢啲啊毛泽东林彪啊呢啲中国人嘅宫廷政治咧系一定系咁睇，系咪？而且你当时你呢个马斯克同埋 Donald Trump 系一时之间嘅 marriage of convenience。是一场咧叫做政治嘅一个婚姻，咁嗱，点解而家咧系反台呢？其实第一日我哋风云谷已经讲过，就系咧 Donald Trump 啊，佢而家第二任咧做总统咧，第一佢系维护啊嗰个石油工业嘅，系佢又全盘推翻咧拜登嗰阵时嘅所谓嘅绿色能源经济，佢系咧唔承认呢个咧巴黎气候协定。里面嗰啲咩碳排放啊、温室效应啊、气候变暖嗰啲，嗱点解咧？而家你睇睇，佢一上任就去咗沙地阿拉伯，拉拢咧沙地嘅皇室同埋海湾国家，夹佢哋咧系用起码咧系应承咗6000亿美金咧投资落嚟美国，嗱所以佢为咗要箍住成个中东啊嗰个局势稳定咧，佢不能够将石油呢个全球经济嘅元素咧系剔出啊。吓佢嗰个菜单之外，嗱你拜登个时期咧，因为民主党嗰啲左翼吓，成个后边有啲环保团体啊，又话温室效应啊呢啲咁嘅嘢，吓即一早咧制定咗呢个咧21世纪咧将为绿色能源嘅世纪，而因为系咁嘅大气候，马斯克嗰个 Tesla 电动车先至可以咧成为一个绿色能源经济嘅弄潮儿。本来马斯克咧就应该系同民主党结盟嘅，之但系马斯克实在睇唔过眼民主党里边嘅左交提倡咧嗰只咧极端嘅性别主义 DEI cancel culture， 特别系咧佢自己嘅受害人，佢个仔咧就话俾佢听要变性，就要做咗个女，咁从此咧马斯克咧就同啊民主党咧系决裂，嗱咁啱啱好呢方面咧系同啊。Donald Trump 咧，系大家咧系心意相投，再加埋吓，Donald Trump 咧就系应承啊，吓将来佢嗰个星链啊，系嘛，同埋呢啲人工智能啊，就会同啊未来啊美国政府整个整体嘅国策咧系配合。之但系 Donald Trump 咧又曾经提示过一样嘅，就系话你而家马斯克系支持我，唔等于我就任之后会支持翻佢嘅电动汽车，你记唔记得啊？佢竞选嘅时候咁讲过嘅，系嘛？所以其实咧，阿马斯克应该早就知道，系嘛？而且当时好多人嘅推测，喂，其实 Donald Trump 系唔会啊，系益你嗰个 Tesla 嘅电动汽车，何况你仲喺大陆嗰度、上海嗰度咧，系批地同埋设厂，系同中国嗰度有咁多嘅往来，系咪？之但系就谂住啊，你电动汽车系马斯克庞大嘅业务帝国嘅其中一部分。之但系咧，而家就系谂住咩向上火星啊，啊星链计划啊，就要靠啊马斯克嗰个人工智能，其他就逐渐成为主流嘅业务，就令到 Tesla 咧系会慢慢咧系成为边缘化。之但系而家咧 ，Donald Trump 呢一个宣布呢个大呢、這个叫减税大计咧，就将拜登时期啊发出嘅呢个由联邦政府咧系补贴啊。是鼓励美国的中产阶级买电动汽车那个减税的政策，即是补贴他们的税收。现在 Donald Trump 呢推出这个大计啊，就首先呢就是他减缩，他一定要减缩联邦政府开支啊。首务呢就 cut 了拜登这个呢津贴 啊美国人买电动汽车那个减税的措施。现在就搞到呢 Tesla 呢一定会涨价。一定会涨价，呢轮呢三两个月咧 ，Tesla 个股价咧都已经好有波动噶啦，唔系几顺噶啦。咁就咧呢个马斯克就觉得你喺度玩嘢，系咪玩我？但系咧 ，Donald Trump 话 其实我不是玩你，我一早咧就已经咧系话俾我，我话俾你听，我个政纲咧本来就系咁，系嘛？所以而家咧就呢两个人啊，如果决裂嘅话咧，仲会影响到其他嘅范畴，包括咧美国啊嗰个太空事业嗰个继续发展嘅问题。因为而家咧，马斯克系扬言啊，就会 cut 咗佢嗰个星链，就唔俾啊太空总署咧。是同佢名下嘅星链嘅嗰个技术对接啦，呢个咧就大镬啦。喺一阵咧，我哋再分析，好吧？ 系咁啊，当然啦，因为咧屋漏兼逢夜雨啊。咁马斯克如果喺Donald Trump 咁嘅新嘅咩 Big Beautiful 啊嘅 Bill， 即系嗰个又大又美丽嘅法案之下咧，咁被cut 咗嘅电动车补贴咧，会直接打击除咗佢股价之外，就系嗰个销量，因为咧。Tesla 的销量是连续五个月下降。如果根据数字呢，德国是锐减了 36.2%， 而英国是下跌了 45%。这个跌幅是很惊人的。其实在中国大陆呢跌得更加犀利。不过这个呢我们就不讲住。因为面对呢那种 比亚迪 割喉式的销售还是零里数的二手车这样卖法之下呢，连比亚迪啊都要割喉咧，咁 Tesla 更加冇運行，所以咧全球性啊嘅 Tesla， 我可以大膽啲咁講，係個銷量係暴跌一半或以上。咁所以咧，而家 Tesla 咧個股價當然就係下跌啦。仲有面對咧，其實佢話推出一個廉價版嘅 Tesla 咧，亦都遙遙無期，一再延後。咁啊，其實馬斯克曾經講過啊，佢唔會再注重呢個電動車嘅市場，因為佢而家要玩登陸火星啊，又或者人工智能。再唔係咧，已經講緊係自動駕駛嘅的士啊，即係話咧嗰啲 Tesla 咧就可以自己行出去接客，跟住幫你揾錢嘅嗰個自動駕駛系統。所以其實佢即係仲喺嗰個電動車嘅銷量上邊咧，去同阿 Donald Trump 咧喺度口角或者係口出惡言咧，事實上係不智，因為即係依兩個人咧都係一個 ego 好大嘅人。咁啊，一个系总统，一个系首富， 全世界最有钱嘅。 系啊，但系即系所谓咧，贫不与官争，系嘛？即系富不与国敌一模一样。就算明朝嘅沈万山富可敌国啊，都唔敢啊。五逆朱元璋啦，做十万之战，做十万件棉衲都要即做啦。咁啊，如果你逆意嘅，最后嘅结果系点啊？系咪啊？一样抄家。咁所以咧，我唔知道马斯克有咩把炮。或者其實佢有乜嘢咧必殺技，即係可以令到咧 Donald Trump 咧願意折腰或者係肯順翻佢。所以今次咧嘅口角咧，我覺得係即係依啲馬斯克佢本身都有啲我哋叫做 SEN 啊，或者係嗰種咧嘅人格啊，即係有啲時候咧佢有啲偏執嘅。嗱，嗰種偏執咧，對於天才型嘅人嚟講咧，可能係令到佢致富或者係創立一番事業依啲咁嘅嘢。但去到一啲咧，政治上啊，人情上的位置的时候咧，佢就缺乏咗一啲咧同理心或者一啲依啲咁嘅回转嘅余地，一下咧就跳掣，咁所以咧变咗大家两者咧喺嗰个Twitter 或者公众媒体上边咧喺度互相炮轰咧，就出现咗而家一啲比较肉酸嘅场面啦。 咁呢个马斯克咧不满 Donald Trump 咧，仲有其他嘅因素，系嘛？就系咧佢喺白宫担任呢个咧特殊嘅政府雇员。就佢本来咧就系法定嘅130日咧无薪顾问嘅任期结束之后咧系就行开噶啦，但系佢想继续担任，系咪？因为佢话咧个工作都未完成，但系白宫话俾佢听咧唔可以再继续啦。咁啊，另外一件事咧就是马斯克希望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简称 FAA， 系使用佢嘅星链卫星系统嚟到进行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嗱，呢个咧系一个大生意。但是由于种种的利益冲突和外人不为所知的技术原因，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此犹豫不决，还未执行。理由就是空中交通管制不能够完全依赖卫星，是吧？好，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好了，马斯克就觉得喂，我不玩 Tesla 就算了，你叫我是玩太空的事业。 Donald Trump 突然间宣布，本来咧佢就委任马斯克嘅盟友兼亲信，呢个都系犹太人，叫做艾石曼出任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署长。如果揾咗 马斯克啊呢个老友咧系做 NASA 太空总署嘅处长咧，咁又唔同玩法喎。马斯克当堂生翻啦，佢个星链系统咧就可以无缝对接入美国国家经营嘅太空事业。但系而家 Donald Trump 话唔委任佢呢个朋友咧系做呢个咧职位。嗱呢个我谂先至系重大嘅原因。你嗰度搞到我 Tesla 咧就已经销路下跌，我就谂住指望嗰个主菜咧就系嗰个太空技术嘅发展。而家咧你应承过用我嘅人，而家咧又唔用。咁系咪即系打完斋唔要和尚？所以咧，马斯克咧就贴出嚟嗰个 Twitter 咧，就话佢咧忘恩负义呢个字咧叫 ingratitude 系嘛？所以咧佢就猛烈抨击啊呢个整个总统嘅法案，就话佢咧好臃肿系嘛？就咧根本咧行唔通其他种种嘅减税措施系嘛？因为咧呢个里边亦都有其他嘅金融专家话，你咁样减税咧，你又容许啊？美国个国债个上限咧，系由40,000亿咧，系增加到50,000亿。咁即系点先？嗱，呢个呢一笔咧就唔关马斯克事，只但喺里边整个法案，乃至到整个政府中，马斯克本来满怀希望，吓你我可以放弃 Tesla， 但系呢个星链嗰度咧系可以对接美国太空总署，其他仲有好多玩具，好多饭。而家咧睇嚟咧就俾阿 Donald Trump 斩埋篮，啊，所以咧就觉得咧非常之颓丧。咁 Donald Trump 就话其实我冇玩你啊，一早已经知啦，呢个呢谁是谁非就唔知啦。嗱，而家关键问题有两点，就係马斯克同埋 Donald Trump 而家咁样抹面，係咪会唔会呢係举目反目成仇？呢个呢仇怨呢係会唔会係永久定係呢係暂时？因为两个呢虽然都系 ego 好大嘅人，但亦都系聪明人，喺呢啲咁嘅利益呀同埋金钱嗰度讲唔埋。啊！拍台拍灯，而且你点解要公开咧？系嘛？啱唔啱啊？你嗰阵时啊，早几年啊，蚂蚁金服啊，啊呢个阿里巴巴个马云啊，喺浦东嗰度一个咧经济会嗰度咧，就系抨击中国政府啊，系唔识得经营银行啊。跟住一个蚂蚁金服就俾啊习近平咧系打残，唔俾佢上市啦，系嘛？嗱，而家呢啲都系类似嘅。你马斯克咧，慢慢会变为一个美国版嘅马云，而但系咧 ，Donald Trump 系咪要做啊美国嘅老闸咧？嗱，而家你就如果系咁嘅话，美国嘅文化、人际嘅关系咪同中国一样咧？总统同埋马斯克嘅关系系咪真系大陆啊几十年、几千、几百年嗰种君臣嘅关系咧？系嘛？系咪真系贫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咧？啊，咁而家咧就。在白宫里面的消息人士就说马斯克和 Donald Trump 仍然是朋友，是吧？只不过 Trump 对于马斯克在 Twitter 那里那些成日拒他唱衰他呢就觉得嬲嬲地，而总统全团队都觉得震惊。第二个问题就是总统团队震惊了。你整个白宫的 team 就有国务卿，有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有财政部长，亦都有这个国家这个联邦调查局啊，是吧？负责国家安全啊，同埋高科技啊等等部门，呢个咁尖锐嘅问题，系咪应该你白宫成个内阁坐低，系由一啲识嘢嘅或者第三者、第四方，系提出佢哋比较科学客观嘅方法，系劝下交咧？似乎冇人劝交啊！总统团队系感到震惊，震惊系冇用噶噃，系嘛？你要咧弥补呢个咧巨大嘅裂痕啊！如果唔系咧，你会。送出一些非常错误的信息，譬如说如果中国听到哎啱啦，马斯克此处不由人自留人处，不如我成个中国的太空事业，我将所有的外汇储备挖晒出来，甚至不惜是剁晒一带一路，将那些钱悭晒过来，请你马斯克即刻移民来中国，而且你妈咪呢在上海那处呢是享尽美食啊。系嘛？同埋咧喺呢度咧，俾我哋啲嘢俊男啊，吓擦鞋仔啊，招呼得凼凼点，欢迎你过嚟中国咧，两仔乸团聚。咁你马斯克点咧？系嘛？嗱，呢啲咁嘅科技嘅奇才，加埋咧商人，天生佢呢两样嘢加埋嘅 IQ 咧，系高过好多人，即系识飞咁滞。之但系对于其他嘅政治啊、中国嘅历史啊、社会嘅状况，四个字叫一无所知。 一無所知咧，對於呢啲人嚟講咧，中國係最歡迎啊！嚇，早期由呢楊振寧啊、咩錢學森啊，呢啲係科學奇才，但係對於社會、對於人性、對於咧中國歷史同埋鬥爭咧，佢哋嘅知識係空白。喺呢個時候，只要咧嚇入正佢個性格心理啊，個弱點咧，喂，馬斯克係隨時可以手到拿來噶噃。如果你睇帳面啊，兩個人嗌交嗌到咁小學雞嘅話，係咪啊？係嘛？嗱，但係而家係唔係咧？咁樣發展落去，因為咧你係嚴重危及美國啊嗰個整體嘅國家利益。嗱，所以咁樣咧就係問題啦。你 Donald Trump 走去哈佛掃場咧就冇問題，但係咧你如果處理唔掂啊呢個星鏈計劃呢個最重要嘅環節咧，係對於美國嚟講係致命嘅。咁但係其他嘅官員咧睇到咧係應該會知嘅，國會咧亦都係冇人出聲，而容許呢個兩大巨頭咧喺社交媒體嗰度咧咁樣大爆炸。咁其實咧呢兩個人玩嗰啲嘢咧，一早啊我哋都講過啦，你馬斯克又係離譜啦，你將你個四歲嘅細路仔搬入嚟個白宮，人哋 Donald Trump 喺度講講下嘢。你个细路咧喺侧边咧躝嚟爬去，系咪就系挖鼻孔，然后将鼻哥窿里边啲嘢咧就搭落阿 Donald Trump 个总统嗰张台嗰度。我哋嗰阵时都留意到 Donald Trump 嗰个表情啊，唔系好自然，而且咧系深感厌恶啊。因为咧阿 Trump 教仔教佢个 Baron 咧，自细啊一定会教佢好有规矩，好有礼貌。如果你馬斯克係識得人情世故，你睇下阿 Trump 嗰個仔教到咧，連笑都唔識笑嘅， 同埋 行到出嚟咧係非常之嚴肅嘅。佢教仔嘅方式一定同你教仔嘅方式唔同啦。你俾個仔入嚟喺個白宮度躝躝下做咩啫？呢啲咪就喺度叫做恃權放抗啊！呢啲就係雍正與年羹尧嘅翻版啊！年羹尧咧就恃住有雍正咧係信任佢。於是咧，下邊弄權，有一次就阅兵，同埋皇帝雍正一齊阅。嗰陣時咧，大熱天時，雍正咧見到呢班咧，年羹尧嘅部下咧喺青海嗰度咧，四川嗰度翻翻嚟，想慰勞下佢哋，叫佢哋咧，而家咁熱，你哋除低啲盔甲啦。咁結果冇人喐手。好啦，咁然後年羹尧就話：而家你哋卸甲。一聽到年羹尧卸甲嘅命令，全部咧係應命，將咧身上邊嘅盔甲咧除落嚟放喺地下。雍正一睇睇到你呢班兵係聽曬佢，咁到底邊個係三軍司令咧？於是就暗起啊對年羹尧啊叫跟隨之心。嗱，所以呢個係中國帝王君臣父子嘅關係，你要小心，因為而家 Donald Trump 咧係慢慢有帝王嘅心態。而啊，馬斯克咧就係因為佢唔懂得歷史，我話知你 AI 啊、IT 啊，識得咧係識得飛天啊，仲有你將個細路仔帶入嚟白宮咧，果樹已經暗中得罪咗 Donald Trump， 你唔知道變本加厲呢啲人就縱壞咗，就係咧我所講嘅叫知識精英嘅傲慢啊，係嘛？周圍啲人會勸佢咧，佢聽唔入耳嘅，唔知係呢個馬斯克，全世界都係。這個呢香港亦都是、台灣亦都是，他們不會聽，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厲害，是吧？可以爬到這麼高的位置，香港有時那時2019至到2020年某些領袖的人物呢都有這種的弊病。 是那麼馬斯克的性格呢，當然他不會比 Donald Trump 弱，而且其實我最擔心或者我預計最大的問題是他沒有剎車掣，因为嗱，两个男人或者甚至喺呢啲咁嘅政见唔同咧嘅争执咧时有，或者甚至你公开嘅对骂咧都发生过，但系都可以握手言和，或者系之后咧因为共同嘅利益咧而放低呢啲咁嘅成见。但系最近啊，马斯克即系喺呢啲咁嘅口角之中咧，就指啊喺爱泼斯坦嘅档案里边咧有啊 Donald Trump 嘅名，亦都系啊点解呢个档案迟迟未有公开嘅原因。意有所指咧，即系话咧 ，Donald Trump 咧可能牵涉入去啊爱泼斯坦啊中间一啲派对啊，或者里边一啲咧不为人知嘅事里边。嗱，呢样嘢咧，我就觉得即系掂到啊 Donald Trump 嘅逆鳞嘅呢啲。如果你去到讲个政策咩减税啊，咩政策上边啊， 都冇问题， 都我都冇问题。但系你掂呢饭咧，我觉得就危险 啦， 危险啦，呢度就危险啦。 呢啲咪唔生性咯，呢啲马斯克咪大唔透咯。口沫遮拦啦，系咪啊？ 系啊，即系所以呢件事，我觉得仲会烧落去，同埋可能会扩大嗰个情况啦。因为而家两边咧系收唔到口啊，而特别系马斯克冇咗个刹车掣之后咧，仲要爆啊 Donald Trump 同爱泼斯坦啊，好似有啲不寻常嘅交易或者关系嘅时候咧，咁会唔会令到 Donald Trump 啊会更加憤怒，同埋咧會下一啲毒手咧，即係我唔知道做咩事噶嘛。始終佢有舉國之力，係嘛？又有 CIA、FBI 同埋馬斯克本人啊，我咁講，佢背後亦都唔係完全乾乾淨淨，有好多嘅私生活啦、傳聞嘅私生子啊，或者佢過去嘅依啲做生意嘅手段啊，甚至同中國之間嘅聯繫啊，喂，依啲全部啊，呢、這個都會。有档案噶嘛？ 呢啲咧，国家安全部嗰班专业人员会做紧功课噶啦。而家最重要系马斯克扬言嘅报复手段咧，就几得人惊。正如我话咧，佢咧会将佢名下嘅星链计划就同美国政府啊嘅太空研究事业系斩缆。嗱，如果系咁咧，即时会影响到乜嘢咧？就系影响到而家美国所有嘅太空计划，包括咧系冇办法用 SpaceX 啊。佢而家嗰個馬斯克宣稱啊，係發明成功呢個叫 Dragon Spacecraft， 係呢個咧飛龍號，係咧係可以咧係運送咧美國太空總署啊嗰啲太空人係去國際嘅太空站嗰處咧係去工作嘅。即係話如果你 cut 啊呢個星鏈咧，就嗰啲太空站啊嗰啲美國上面嗰啲咁嘅衛星係咪會即時熄燈啊同埋斬淡咧？咁当然咧，美国政府留有后手，就系咧委托波音咧，就另外佢系研发紧一个叫 Starliner， 就叫星航系统。星航系统咧，一旦付入服务咧，系可以取代星链嘅。之但系而家为时尚早，仲喺度咧系研究嘅阶段。咁即系话咧，而家你双方抹面咧，就变咗而家喺太空站里面工作紧嗰啲太空人啊，系随时啊。系咪佢哋翻唔翻得嚟地球啊？同埋个时间表咧会受到影响啊！嗱，咁啊呢两个咧系世界上最有权力嘅人，一个咧系有权，一个咧系有脑，唔止系有势。而 Donald Trump 咧推出呢个所谓嘅 Big Beautiful Bill， 吓大而美啊，吓佢个嗰个大餐咧，系嘛就搞到咧，如果系咁收场咧，系好肉酸嘅，系咪？如果而家马斯克咧即刻中断呢个星链咧？仲会影响到太空人的安全啊！嗱，呢个咧就类似啊 Donald Trump 嗰阵时话 cut 咗吓对呢个乌克兰啊嗰个啊卫星嘅嗰个情报嘅提供。嗱，呢啲就系佢个性格太过吓暴烈同埋太过刻薄啊嗰个缺点。吓，你第一任啊就已经啲缺点啊出晒嚟，而家第二任咧就变本加厉，而且冇人咧系克制。第一任我哋睇到有蓬佩奥啦。有呢个副总统彭斯啦，另外仲有一组啊，系俾佢唔顺啊炒咗嘅啊，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啊波尔顿啦，国防部长马蒂斯啦，所以点解佢第一任内不断换人咧？系就知道佢嗰阵时嘅班底唔够人，系共和党同埋幕后嘅势力系帮佢配人啦，吓即系好似一个香港特首你坐埋嚟，吓嗰阵时董建华做咗特首，点解会整咗一个啊顾问叫做叶国华？另外有一个啊叫做特别顾问叫陈建平嘅咧，呢啲咧几乎可以肯定唔系啊董建华自己嘅心选。吓到咗当曾荫权做咗特首，点解个行会召集人啊系梁振英咧？吓其他嗰啲人有几多个呢个特首啊系有权啊系可以亲自钦点同埋委任自己嘅人咧？定系有个西环喺度夹住咧，所以 Donald Trump 第一任做得唔爽，第二任翻嚟啊，佢一定要建立佢个人嘅特色。但系你而家个人特色咧就咁强烈嘅话，会唔会矫枉过正？ 仲有啊，佢仲有一个致命嘅呢个喺公众媒体里边讲嘅嘢，就系佢话咧，如果冇佢咧 ，Donald Trump 系会输咗个选举，而咧民主党会控制个国会咧，就51-49。咁而喺參議院亦都係一樣，咁呢啲咁嘅説話咧係不能夠講出口嘅，即使係事實啊，你都唔應該講。咁但係當Donald Trump 見到呢啲咁嘅